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和敌对势力在七国峰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无理指责我国一事，30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七国峰会从5月26号到27号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会上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发表了一项包括指责我国内容的联合声明。迄今最多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就是七国，而且把攻击用导弹等各种战争装备竞相销售给南朝鲜，来造成地区形势极度恶化的也就是七国。这些国家要求我国放弃自卫核遏制力，这简直是贼寒捉贼的行为。那些拥有核武器和导弹大棒的国家坐在一起，策划怎样才能坑害一些不合自己脾胃或者实力软弱的国家，这才是七国峰会。如果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以为动用制裁和施压就可以抢夺我们民族的生命和尊严，我国的核遏制力，那么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对我国的制裁和施压越大，我国将越进一步促进核武力的多样化和高精化。